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02集，疾风。在耶律齐看来，最难打交道的排第一的绝对是欧阳少征。那红毛一张嘴比赵普还损，开口没一句好话，也没个正经。但你当他是莽夫，想糊弄一下他吧，结果反而会被他带沟里去。排在第二难打交道的就是龙桥广和邹良，这两位也简直不相伯仲，但是性格却是天南海北。龙桥广那个烦人呢，嘴碎得根本停不下来，想跟他谈点什么他就一通砍，砍得你天旋地转，等你脑子清醒过来，人家要说的都说完了，自己不知道怎么就钻套里了。而邹良刚好相反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，跟他谈判就是对视，他爱搭不理，你说了半天他就给你几个字儿，一句整话都懒得说，要是谈不好刚出门就得被狼群围上了。最好打交道的自然是贺一航，永远那么斯斯文文笑眯眯，有礼貌有修养，说话也轻声细语，可随和了。你跟他从开始聊到结束，直到回家都还在感慨，哎呀这个人真好，等几天之后才明白过来，我是不是被骗了。耶律齐叹了口气，到了展昭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坐了，打量了一下对过的人，一眼看下去，耶律齐暗暗皱眉。 龙桥广这是干什么去了？他带的都是什么人啊？ 猛一看，展昭、白玉堂、天尊、殷侯，四人相貌出众，武功又很好的感觉。最奇怪的是，龙桥广还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，大眼睛胖嘟嘟，可爱至极。展昭和白玉堂也在打量耶律齐。四皇子除了皮肤黑一点之外，样貌还是可以的，就撩人来说，长得不算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么怪异，还挺端正。而此时应该跟耶律齐聊两句的龙桥广则是没空。展昭和白玉堂看了一眼这位右将军，感觉有些诡异，这会儿小四子正坐在龙桥广腿上，仰着脸跟他说话。 王光，你怎么知道会刮风？ 因为早晨观察天气了，然后…… 王光好博学，那怎么观察天气？ 观察天气呢，主要看云彩，然后…… 哇，王光知道的好多。那云彩分多少种？ 于是龙桥广话痨模式全开，展昭和白玉堂就觉得耳边嗡嗡直响，天尊和殷侯拿着杯子目瞪口呆，看着眼前这位和小四子交流中的大将军，显然是第一次见识这种独门绝学。可奇怪的是，小四子一点厌烦的意思都没有，求知欲极高，外加的问题也多，于是两人处于热聊状态。最后龙桥广乐了，举着小四子， 知己啊，咱俩结拜。 好。 龙桥广带的两个随从都是统领，一个叫萧晋，一个叫长青。长青比较安静，扶着额头无语，萧晋活泼一点，扒拉着龙桥广。 哎呀将军差辈儿了，你别乱来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喝茶，眉眼看着一大一小。而对面的耶律齐叹了口气，身旁随从也默默反省，为什么他们打仗的时候会输给这种人呢？简直奇耻大辱。这时展昭等人点的饭菜到了，王秋凤亲自拿着一壶好酒出来给天尊和殷侯，样子很是恭敬。殷侯看了看桌上的酒壶，又看向王秋凤， 老裘呢？ 王秋凤愣了愣，随后淡淡笑了笑， 死了几十年了。 殷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王秋凤叹了口气， 老贺和一梅都死了。 天尊和阴侯不语。王秋凤看了看左右，略好奇地压低声音问他俩： 二位老神仙不是来拿我的，那这大风天的上大漠来干什么？听传言说呀，是鬼海里出了东西了，所以都来找了。 王秋凤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将鬼海两个字儿说得稍微清楚了些。果然四周围气氛突然就变了，好些人都转过脸来看，眼中满是探究，连耶律齐也是注目这边。王秋凤对众人微微一挑眉，那意思看见了吧，这一屋子都是打鬼海主意的人。 鬼海里出了什么？ 龙桥广一脸好奇，王秋凤顺着他的意思也一愣，两人装傻。 怎么，将军你们不是去鬼海啊？ 不是啊，我们去果凤堂。 龙桥广说话的时候，展昭和白玉堂趁机观察了一下众人的表情，王秋凤一脸不解。 这，您去果凤堂干嘛？ 在场不少人似乎也挺困惑，连耶律齐也满脸疑惑。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似乎大家都还不知道林业火杀妖的身份。 哎呀，还不是为了我那兄弟，这年头做哥哥的难呐，兄弟两口子吵架分家，我还要去说拢嘞。 耶律齐一愣，皱眉，似乎不能分辨龙桥广是说笑还是讲真。众人也面面相觑，感情龙桥广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家务事儿。小四子坐在龙桥广腿上一个劲儿点头。 是啊，周周和小林子要分家呢。 老板娘，你刚才说鬼海里面有什么呀？ 展昭扬起脸，一双大眼睛特单纯特好奇地看王秋凤。王秋凤嘴角抽了抽，一眼瞄见了展昭手边的巨穴，于是看了阴侯一眼。阴侯无所谓的继续喝茶。 哎，你们说鬼海里有什么来着？ 王秋凤顺手拉了拉一旁几个喝酒的食客，几人面露尴尬，敷衍了一句： 没，就听说鬼海里边有什么宝藏什么的。 哦， 龙桥广跟展昭一唱一和，装傻充愣，抬头问对面的耶律齐： 四皇子难道也是来找宝藏的？莫不是最近辽王不给你零花钱？ 耶律齐憋气儿，四周围不少人都忍笑。西域各国是谁都看不顺眼谁的，虽然他们都觊觎大宋疆土，但是彼此之间因为文化、语言、生活习俗和崇拜的神灵不同而彼此摩擦不断。辽人比较霸道，且当年辽国也强盛，所以经常欺负周边小国。如今辽国被赵普压制，再加上内乱不断，自顾不暇，那些左邻右舍都在看笑话。龙桥广的话刚说完，就听一旁有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风凉话： 爹不给可以跟娘要吗？这鬼海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别有进无出，最后便宜了其他兄弟。 众人循声望去，就见是一个穿着西夏皇族服饰的男子。这男子身边很多彪形大汉挡着，所以很多人都没看到。这时候挡着他的人让开了，众人才看清楚了长相。此人四十多岁，长得有些凶恶霸道，留着浓密的胡须，眉骨高耸，双眼深陷，鼻子高得有些突兀。龙桥广看到此人更乐了： 嚯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，这不是南王李锦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惊讶，南王李锦是西夏的王爷，李元昊本家的兄弟，也是权势在手的一个王爷。 南王也来鬼海赚零花钱的不成？哎呀，我说二位皇亲，手头紧就派人去黑风城说一声嘛，我家元帅向来乐于助人。 耶律齐和李锦都白了龙桥广一眼，不过李锦似乎对和龙桥广同行的众人很感兴趣。 这几位是何人啊？ 好人。 李锦无语。这时 坐得离展昭等人比较近的一桌上有四个江湖人，其中一位老者一直在盯着白玉堂放在手边的银刀看着。良久，他摸摸胡须：“ 云中刀，阁下莫非是白玉堂？” 就算到了西域，白玉堂的名头还是响的，江湖人都知道，不是江湖人的练武的也知道，于是又齐刷刷望过来，同时也怀疑起在座其余几个人的身份。展昭正准备夹菜，就感觉小四子突然拽了他一把，展昭一愣，伸出去的手就停住了。而就在这一刹那，咣啷一声，上面一块瓦片落了下来，砸在了展昭跟前的桌子上。白玉堂下意识地往上看，就见屋顶正在裂开一个口子，同时传来了砰一声巨响，展昭等人站起身往后一退。也亏得这几人都是高手，刚刚退开就听轰一声，一个黑影从屋顶上落下来，不偏不倚正砸中了展昭他们刚才所在的那张桌子。这一切几乎是一瞬间发生的，客栈里的其他人都来不及反应，等明白过来才意识到天上掉下来了一个人，将屋顶砸穿了。这人是怎么上去的？是用轻功飞上去的，还是被人扔上去的？众人都没注意到，因为外面的风声实在太大了。 哎呦，坏了！ 这时王秋凤喊了一声，伙计们手忙脚乱搬梯子要爬上去修补那个窟窿，可是一转眼的功夫，狂风已经刮了进来，屋顶那个洞不断扩大，还有向左右两边裂开的趋势。那伙计刚爬上去，屋顶又塌下了一块，梯子也摔下来了，狂风顺着窟窿往栈道里猛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